油彩在当时。 你倒是说话呀！ 你大点声。 嘘，叔叔，小点声。 参观博物馆时，请注意有序游览，不要大声喧哗。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遍览文坛群星，萃选长篇力作，每一天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。北京故事广播，长声天地。 永生斋以京杭大运河为背景，描写了百年鞋庄永生斋艰难创业的坎坷历程。当时他们将老北京千层底布鞋卖到了全国多个地区，以王焕章为代表的小手工业者，他们吃苦耐劳、顽强拼搏的精神，今天依然闪耀着动人的光芒。而更让人肃然起敬的是，主人公秉承民族大义，宁死不当亡国奴的爱国情怀。欢迎收听小说《永生斋》，演播艾宝良。 1915年，也就是民国四年农历11月17日的早晨，寒风凛冽，高耸入云的妙音寺的白塔上的风铃随风摇荡，一场清脆的铃声，叮叮当当，叮叮当当，随着枯黄凋零的残枝败叶在西四牌楼上空旋转飘荡。突然刮起了一阵飓风，黄土沙砾弥漫升腾，裹挟着街道上一应杂物在空中盘旋飞舞，之后又砸在了墙上、地面上，砰砰噼啪的撞击声不绝于耳。王焕章推开了永生斋鞋庄的大门，刚一探身，被迎面袭来的狂风给噎回去了。他直了直身子，贴着窗户往外看，整个锦市坊街尘沙乱舞，昏黑一片。他无奈地把门关上，转身来到了八仙桌的旁边坐下来，自言自语地说：这鬼天气，这唱的是哪出啊？今天是阿弥陀佛圣诞日，王焕章早已备好礼品和贡品，准备一大早去妙音寺祈福还愿，拜访曾措法师。哎，这恶劣的天儿啊，那正考验你是否虔诚啊。想到这儿，他站起了身，把礼品贡品打了个包，用一条细围巾系在了腰间，再把头上的黑毡帽子向下一拉，猛地推开了半扇房门，侧身大步迈出了房门。他迎着恶魔般的旋风，躬身低头，顺着锦市坊街东侧向北奔去了。妙音寺的大门半掩着，大院里空荡荡的，只有旋风裹着杂物顺着墙根翻滚着。王焕章穿过了寺院，来到了曾措法师的禅房。曾措法师身披红色的棉袈裟，正在打坐，透过橘红色的烛光，老法师那铜雕铁铸般的坐姿安然沉静，散发着参禅入定的光芒。曾法师打坐完，冲着在对面站着的王焕章施礼问候：阿弥陀佛。本该来的施主没来，你这位年轻人却先到了， 前程之心可见呢。方焕章恭敬地将礼盒放在了曾措法师身前的禅桌上，右手提着贡品，阿弥陀佛，法师吉祥，晚生前来，一是替我四大爷拜访您，二是想在三世佛殿为佛祖供香祈福。曾措法师整理着身披的袈裟，低沉着说，到三顺这王掌柜往生的时候，你去走西口了。那一年他来我这里的次数最多，因年纪大，身子骨又弱，都是由他的儿子陪护着前来礼佛祈福。是啊，老人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这位大侄子，常常跪在三世佛前念你王焕章的名字，为你供香磕头，期盼着你平安吉祥，早日归来。阿弥陀佛。王焕章双手合掌放在胸前，动情地说，四大爷对我恩重如山，终生难忘。他老人家虽然不在了，我会像他那样常来拜望您，向您讨教。你走西口回来这些年没少来看我，看来咱们都是有缘人呢。不说这些了，过一会儿施主们就该来了，走，随我去三世佛殿供第一炷香，磕第一个头。说着曾措法师站起了身，走出了禅房，向三世佛殿走去。王焕章跟随着曾措法师来到了三世佛殿，站在佛像的前面，虔诚地望着神圣的佛堂。此殿开间三间，正面佛像上方悬挂着乾隆御笔、巨六神通大匾，左右两边有佛龛和壁画。曾措法师带着王焕章在三世佛祖像前上香跪拜礼佛，然后说，你看这东面佛龛内供奉着元代的金刚萨埵，西面佛龛内供着明代的无量寿佛，东西两壁悬挂的八幅唐卡乾隆年间就有了，这些都是八国联军劫后余生难得一见的吉祥珍品，趁着香客没到你去拜拜吧。阿弥陀佛。在三世佛殿，王焕章得到了从未有过的礼遇，得此机缘仔细地拜赏这些稀世珍宝，尤其是在阿弥陀佛圣诞日，他更加感到了莫大的荣幸和深受菩萨的福泽。他按照老法师的吩咐和指引，依次虔诚地跪拜，又跟着老法师走出了三世佛殿。风停了，他仰望着湛蓝的天空，一缕金色的晨光照射在灰瓦高脊的殿顶上，晶莹剔透，宛如仙境。他深深地呼吸着清新的空气，身心倍感舒朗和轻松。站在妙音寺这神圣之地，仿佛自己的灵魂向遥远的北方飘去，在归化成大昭寺的上空徘徊。他身心沸腾着，油然升起了对北方的思念之情。永生斋在归化城买下的那家酱菜铺的边房，距离藏传佛教大昭寺的大门只有百步之遥。歇庄开张营业的前一天，王焕章走进大昭寺 在三世佛前烧香祈福。他跪拜代表过去时的燃灯佛，代表现在时的释迦牟尼佛，代表未来时的弥勒佛。他心中默念着：“阿弥陀佛，请保佑用生斋卸妆在桂花城开张大吉，买卖顺畅兴隆。”正如王焕章所愿，几年过去，永生斋鞋庄在归化城已立稳了脚跟，把隔壁严家糕点铺早已买了下来。永生斋鞋庄扩建竣工，正准备加大投资力度和生产规模。北京锦石坊街的永生斋更是发展壮大，已然是京城的名牌鞋庄了。王焕章踌躇满志，借阿弥陀佛圣诞之日，在妙音寺白塔下为远在塞北草原和近在咫尺的永生斋祈福。他告别了僧错法师，步履轻盈，顺着锦石坊街往南，往永生斋走去了。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常书天地小说《永生斋》。 狂风过后，锦石坊街显得更加的干净和整洁，各家的商铺已开门营业了。暖阳高照，一群白鸽从远方飞来，那脆生生的鸽哨随着白白的高塔上的风铃的泛音，是那么的美妙和谐。 哟，王掌柜的，嘿，早啊您呢。 张掌柜的您早。哎呦，闻着你们家的烧饼味儿了。哎呦，可真香啊。哎呦，刘大哥好啊，我们家大米快吃完了，一会儿派张西贵到你店里去买啊。走在锦石坊街上，王焕章不停地同电商们亲切地打着招呼，一会儿的功夫就回到了永生斋。刚要进门，王泽民掀开门帘迎了出来。三哥，我等您一会儿了，听说您去妙音寺了。 哟，泽民啊，这大早上呢你怎么来了？ 今儿是阿弥陀佛圣诞日，我去拜拜佛。 行，有什么事儿咱屋里说。 王焕章随着王泽民来到了大堂。大堂的懒凳上坐着一个衣衫不整蓬头垢面的小男孩，正狼吞虎咽地吃着炸油饼呢。三哥，这孩子呀是我亲外甥，他小名叫小青子，大号叫陈国清。这不嘛，今一大早这天还没亮的就敲门找我来，说是村里遭绑票的了，他呢是在柴火垛里趴了一晚上这才逃出来的。三哥，你看我那庙小，我留下他吧还真有点困难，我就直接把他带到永生斋来了。哎呀，我那姐夫没得早，这孩子怪可怜的。 哎，青子，来来来，怪见见你叔辈三舅。 王泽民把小男孩拽起来领到了王焕章的眼前。王焕章坐在太师椅上，上下打量着脏兮兮的陈国清，伸出右手摸着他凌乱的发辫说：来来来来来，让我瞧瞧。孩子多大了啊？哎呦，我看还不到十岁吧。快快快，跟我说说怎么回事。见到了陌生人，陈国清手攥着油饼低头不敢说话了。别怕别怕啊，既然到三舅这儿来了，那就是到家了。来来来，坐我腿上先吃油饼。瞧瞧瞧，哎呦哎呦，把这孩子给饿的。 来来， 再喝口豆浆。 来来来。 王焕章将陈国清搂在了怀里，招呼前台的伙计把热豆浆从懒凳上端过来放在了八仙桌上。王泽民低头催促着说：哎呦，三哥，这孩子已经十四了。 哎呦，小青子，问你话呢，你倒说话呀。 陈国清抬起了头，两只大眼睛忽闪着，泪汪汪地看着眼前这位慈父般的三舅。突然他哇的一声大哭起来了。王泽民不耐烦地说，哎呦，瞧你这杵窝子，你就知道哭，你，哎呦，真服了你了。我这王焕章掏出了手绢擦着陈国清的脸，没关系没关系，好孩子啊，咱们到家了，不害怕了，慢慢说啊，这儿都有三舅呢。陈国清终于开口了，他哭着说呀，前天夜里睡得正香呢，他说他妈一脚把他从炕上踹到了地下，说清子快跑，到咱们家后院柴火垛里躲着，说绑票的土匪来了，还说穿好了棉袄棉裤再抱床被子别冻着啊，还说快穿赶紧跑。这孩子呀就从地上爬起来，穿好了棉衣，接过他妈递过来的棉被，一口气儿就钻进那个柴火垛里，他爬了一晚上，整个村子都人喊狗叫，吓得他紧紧地抱着这个棉被，浑身哆嗦不敢动弹。等天一亮啊，跑进屋里怎么一看，他妈妈满脸涂着灶灰，被土匪打伤了一只胳膊，正坐在炕头上哭呢。他跑到妈妈的身边，搂着她的胳膊哭着说，说妈您别怕，我去后院找大妈去。他妈搂着他哭得更厉害了，还不让他去找人，说孩子，这家里是不能待了，快到北京城里老三顺斋鞋铺找你舅舅去吧，说他是掌柜的，会管你。就这样，这孩子揣着俩窝头跑了一天一夜，他跑到了城里，找到了他舅舅。王焕章听着，抚摸着陈国清的头，安慰地说，行，这么回事儿啊，行了，大姐去，你就住在我这儿吧，不走了，在永生斋学徒。哎，正好啊，我还没儿子，我就收你为义子了，就在我身边学手艺。子弟啊，你赶紧派人给大姐送个信儿，告诉她青子在永生斋学徒了，让他放心。站起了身，拉着陈国清的手说，孩子，咱们到后院去啊，先洗个热水澡，换身棉衣裳。西哥呀，你到对过那服装店给孩子买两身换洗的衣裳，一会儿送到我书房。哎呦，瞧这小脏手哦，哎呦，臭死人喽。方掌柜您放心吧，我这就去买。张西贵答应着向服装店跑去了。王焕章把陈国清带到了后院的书房，吩咐伙计打了两桶热水，拖着他的衣裳，小英子，来来来来，把这身脏衣裳脱下来。哎呦，瞧你这棉袄，这棉花都滚成了袋儿喽。哎呦，一准是让那个柴火给挂的。哎呦，哎呦，这后背上怎么还有两个大血印子呀？来来来来来，快洗洗啊！等洗干净了，再换上新衣裳。王焕章爱抚地看着，往陈国清的身上撩着水，打着肥皂，嘴里边还不停地念叨着。张西贵手托着棉衣来到了书房。王掌柜的，衣裳买来了。嗯，行，先放在那个书桌上啊，你快出去吧，把门给关严实了，这大冷天的可别把孩子给冻着。王焕章抬起头对张西贵说着。陈国清洗完了澡，王焕章用干毛巾给他擦着身子。哎呦，瞧这孩子怎么瘦成这样啊，以后在柜上多吃啊，才能长大个儿。王焕章站起了身，走到了书桌前，把叠着的内衣打开，抻平，过来过来，小英子，哎，把这新衣裳穿上。陈国清光着身子，捂着下身，害羞地说，三舅，您别管了，我自个儿穿嘛。他麻利的把内衣穿好了，又穿上了棉袄棉裤，拘谨恭敬的站在王焕章的面前，低着头小声的说，三舅，外甥让您受累了。王焕章仔细的端详着眼前这个文静清瘦的小男孩，只见他 白里透红的圆脸蛋儿，高鼻梁，薄嘴唇，再加上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，一副聪慧俊秀的好模样。陈国清说的这句话逗得他开怀大笑。 哎呦哎呦，瞧嘿，哎呦，这小性子还真会说话，这个啊， 得嘞，今儿我可得了个宝，哎，这真得呀，感谢你那个亲舅舅了。 习惯啊，进来一下。 王焕章冲着窗外正在忙碌的张锡贵高喊着：“ 哎，王掌柜的，你有什么吩咐？” 张锡贵来到了书房，看着王焕章：“ 你把那小青子领到柜上去转转啊，让叔叔大爷们都看看，再给他说是柜上规矩。鞋行里的事儿啊，等过几天我给他捋捋。” 王焕章对张锡贵说着。 两年后一天中午，天上下起了鹅毛大雪，往常喧嚣的锦石坊街被白毛旋风裹挟得不见了人影。 王焕章坐在永生斋鞋庄大堂的八仙桌的旁边，青花瓷茶壶嘴里边冒出了的热气向上升腾，他转过了身，双手捂在了茶壶上取着暖，自言自语：“ 哎呦，这鬼天气呀、啊！ 国庆这孩子一准啊，被这个大雪给结伴道上了。” 账房先生把眼镜戴在了脑门上， 他眯着双眼，手捧着账本，来到了王焕章的面前。 王掌柜的，您让我算的账都结好了，请您过目。 好嘞，坐下慢慢说。王焕章示意账房先生坐在了对面，抬手端起了茶壶为他倒茶。 哎呦，王掌柜的，这可使不得，我自个儿来。 账房先生连忙把账本放在了八仙桌上，接过了茶壶，先把掌柜的茶杯倒满了茶水，又给自己倒上了一杯，这才坐下来。 这一年的账都在这儿了，请您过目。 年轻时的王焕章靠吃苦耐劳和聪明智慧，把一个小本经营的鞋铺逐渐发展成在京城颇有名气的鞋店。永生斋在京城的旧址位于新街口锦石坊街等地，后来又把商号开到了内蒙古包头、山西太原、陕西西安等多个地区。这八个商号因王焕章厚道和善的经营方式而买卖兴隆，红极一时。虽历经洪水、火灾、兵荒马乱等天灾人祸的洗劫，王焕章仍不改初心，爱国为本，立于勤奋。小说《永生斋》已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，作者王志学，演播艾宝良，编辑张璐，制作胡听兰。 王焕章和账房先生研究帆布的使用情况，王焕章决定盘下一家帆布店，但帆布店里原来的伙计却另有打算。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《永生斋》。 《永生斋》以京杭大运河为背景，描写了百年鞋庄永生斋从1895年至1945年艰难创业的坎坷历程。作者以大运河为主线，行走数千里，搜集整理相关历史素材，走访地方文史部门和事件亲历者，寻找百年历史痕迹，历时3年5亿起稿，得以完成了这部26万多字的长篇力作。小说《永生斋》9月12日起每天中午1点欢迎您的关注，重播时间当天23点半。 去